我已经错过。那天空雨很多，看不见你的轮廓，剩下太多来不及说，想哭的冲动开始在失去以后，在等着你的手拥抱我的寂寞，该说的时候早应该大声地说，那种认真的沉默弄巧成拙，能说出现在为了什么？ 更大的世界，发现自己。全新途观 L 旗舰起售，即日起现车到店，恭迎莅临购车。凯越傅雷上汽大众6937-8663，人车 品质，凯威富雷。 匈牙利，欧盟深根发达国家，气候宜人，经济发达，国际学校家长最优选择，匈牙利国债移民，速度快，要求低，最快30天即可全家三代一步到位获绿卡。详情咨询400-960-1116，400-960-1116。 逛庙会，赏元宵灯节，春节初一到十五，早9点至晚10点，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，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窗台上的花陪着我醒了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他，你已经不会再回来了。窗台上的花，听我的梦话，像朵绽放着的伤疤，提醒着我其实放不下。可不可以带走你的花？可不可以给我个密码？让我打开回忆枷锁啊，你走吧，我不要再挣扎。可不可以带走你的花？可不可以让我别再想你在我手心写下的话？为什么始终没舍得擦？上的花陪着我醒了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他，你已经不会再回来了。窗台上的花，听我的梦话，像朵绽放着的伤疤，提醒着我其实放不下。可不可以带走你的话？可不可以给我个密码？让我打开回忆枷锁啊，你走吧，我不要再挣扎。可不可以带走你的话？可不可以让我别再傻？你在我手心写下的话，为什么始终没在我心中写下的话，为什么始终没舍得擦？ 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

的日子笑看我 雪舞的世界举杯相约， 这样的心情 这样的路 我们一起走过， 希望你 也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，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、哦好古老的眼泪，拜拜，飞快而永远，只留身体在狂欢，心就没负担，耳朵被音乐塞满，好像云端，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，

依然荡漾心头，春去春回年。